不要再赖床了。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七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七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 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欢迎收听今天的 Listen to， 我是主持人慧田。 我是主持人 Cindy， 感冒的 Cindy。 今天是第三集了呢，就是你知道开山都会三嘛，大家说就是无三不成礼等等的，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三集。今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除了感冒之外， 今天是一个第三集的感觉。好像有讲就没讲一样。 是的， 哎呀没办法，我知道最近我从周末开始，就是听完上一集、第二集以后，然后就开始整个觉得哦，浑身酸软。 为什么？是因为节目浑身酸软吗？ 没有，就是我都听完了以后，我就回去继续睡。然后睡起来以后，我就突然觉得头痛痛的，身体酸酸的，这是一个感冒的节奏，我觉得不行。 上礼拜是连假嘛，所以就是你知道，连假就必须要有粽子 啊，真的。 而且连假就是大家都不开门，就是我你知道上礼拜最大的感悟就是。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没有早餐店，也没有午餐可以让我吃了。 哦、 我真的是就是一路睡到三点，就是大家看到我 po 文那个时间，就是我认真刚睡 醒 的时间， 真的是很糟糕。 就是你知道报告什么的都放一边，然后都就是 直接 纯睡，真的是纯睡。我那天是早上七点起来听节目嘛， 嘿， 然后听完就八点，然后我就。就是开始做一些事情，做一做，九点回去睡，直接睡到下午两点半。 哎、欸，你很棒哎、欸，你很强哎、欸，可以睡那么久。 我就是眼睛睁开已经下午两点半，然后我就密我室友说，哎、欸，我们要不要订就是外送之类的？ 直接订外送了，订起来。 因为去外面都找不到吃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困扰呢？那其实今天换我有一肚子水的心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就留待下一个单元吧。 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是的， 刚才啊，在开场的时候，慧田告诉我们说，他有一肚子水的心情想说。我们现在就欢迎慧田。 这一周的心情，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怎么样呢？我的心情其实还蛮沉重的。 怎么说啊？ 我的连假是放三天嘛， 嘿， 我其实哭了两天。 为什么？你怎么了？ 就是应该是说我。在做报告的过程中，有一份报告是需要很深层的自我揭露的。 嘿、hey. ， 对，然后就必须要把我的20年的生平自己一字一字的打出来。但是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位对我很重要的人，就是我的重要他人啦。 嘿、hey. ， 然后在某一段过程中，他离开了我，然后。可是我必须要自己去把那一段过程去写下来，就是我必须要重复再经历一次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负担很重，所以我就是一写我就开始大哭，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到写分析，因为我们那个作业是要我们把生平写出来，然后对自己的生平做分析，因为我是心理系的，我完全没办法进展到分析，我开始在写生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情绪崩溃边缘。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啊，如果说有的时候遇到那种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你可以短暂的遗忘它，但是当你再想起来的时候，那种心情其实真的有一种把伤疤揭开的感觉吗？ 对， 就是其实那种心情，我可以理解说是非常的让人该怎么解释啊？不舒服吗？ 应该是说 也不是说不舒服啦。 就是你会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去适应它。 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到现在长长短短都有十年了啦， 啊，这么久了。 是，然后我其实一直都卡着，然后其实很多身边的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就是咬着这件事情不放，然后我也一直以为我放下了，我可以去更好的面对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可以让它淡出我的世界里。可是当我在写这一份生平的时候，不是说没办法让它淡出，是当我又要再次去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情绪还是不受我掌控，所以我上礼拜的心情其实非常的有很大的波动。对，嗯，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啦，我有回归正常状态了。对， 确定吗？ 真的啦，不然怎么会来开开心心的录音呢？对不对？ 那是你看到我吧才会开心啊。 我们马上就是请 Cindy 来分享他的心情。 他真的是很糟糕哎，欸，你不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很糟糕吗？好啦，刚刚听到慧田讲的这一段啊，就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有一段小故事啦。对，那我是计划自己也写成一篇文章，在以后的 Morning 说书人里面分享给大家。那讲的那一天，我会再通知大家的，哈哈。 其实我也有打算，就是其实Cindy已经看过我的初稿了，就是我传给你快8000字那一 篇。有，我有看到快8000字，我看到头痛了。 对，就是那一位先生这样子，会在之后跟大家分享。如果我有成功改出来，然后没有让自己濒临崩溃的话。 有啦，以后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在我搞完手上的这些事情了以后。 是， 因为我手上现在事情还是有 一大点， 没有，一点点而已， a little， 没有很多。 那其实刚刚我们就有想讲了，我们两位会之后把自己的故事也写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没错， 在这边呢，就是要呼吁一下大家，把你们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吧。你不敢说的话，你想说的话，都由我和 Cindy 来帮你说。 没错，我们会帮你说。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两个人都是你知道在有一些忙碌的状态，所以说书人就要靠大家咯。 真的。好啦，刚刚慧田分享完了他的心情，那我必须要说啊，我真的跟你永远都相反，在你非常 press 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是相对 relax 的一周。 是吗？你的年假过得还不错是不是？ 啊，我的年假，我原本 还去约会了呢。 哎呦，这个不好说啦。我原本虽然是说就是啊，公事缠身，好多事情要做。 是的。 但是最后啊哈，我还是去约会了。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IG 脸书的 po 文，我写了一个，就是他去约会了，但是我只能跟电脑，你知道？ 哎呦，哎呦，我虽然说在约会，但我也没有。我少理你好不好？我连假也不是一直那里，有吧？ 哦，谢谢哦， 有吧？ 哦，有啦，有啦， 对吧？你看，我又不是去约会就忘了你，虽然是一边约会一边赖，但也不错了吧？ 那我觉得你不要赖我比较好，我不想，我不想收到你的另一半的麻袋，你知道吗？ 他才不会嘞，他是一个心胸宽大人，他才不那种人。 好啦好啦，他开始放闪了，看到吗？开始放闪了，大家，他开始伤害他身边这一位单身狗。 那我们今天又要再一次帮慧田呼吁，就是那个20年单身的部分，就是如果观众、听众朋友有好的对象，我们就可以介绍给慧田，让他终结一下这个单身，让他可以感受一下我现在雀跃的心情。OK， 我们可以不要每一集都 Q 这件事吗？我小小许个愿， 我每一集都想要，我每一集都想 要。大家听了会，你知道听起来就很疲劳，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件事，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不会不会，我相信听众朋友都有很专心、很努力在想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会的。 好啦，谢谢大家。但是目前呢，其实我还好，是因为我严重中毒于一位歌手的声音，所以我目前知道就是身心还是很愉悦。大家不用急好不好？不用急，急不得的。对， 偷偷告诉大家，他今天又偷偷安利了自己的老公。 对，对，放了一首我老公的歌， 就是一个自肥。 但是我最近其实喜欢的歌手，我移情别恋了，你知道吗？ 哈，你移情别恋了？ 对，我移情别恋了。 真的假的？ 我现在超级喜欢一个，就是中国的歌手，叫做严泽欢。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磁性到一个爆炸。 我听过李泽言啦，但是， 哎，其实我有在玩那个游戏哦。 真的假的？这个我没玩哎。 我们最近很喜欢的是严泽欢，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当然，我也会就是你知道想办法再自肥一点，就是找一整集都在播他的歌。大家也可以就是等到那一集这样子，应该不远了。 他在那个节目刚开始在企划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有一天他要任性的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哦好，随便你啊， 因为其实他好像有这种打算啦。 其实偷偷的告诉大家，我之后也打算自肥个一两集啊。 好了，我们就是这边打住。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当然也可以，我们是开放点歌的，我们尽量安排，但是前提是你们要去觅我们的粉专，不然我们也没有读心术，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你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 的， 或者是听什么样的故事。反正就是我们的粉专是开放一个许愿清单啦，大家可以去那边多多跟我们互动。那我有时候也会 po 一些限时，就请大家再多多回我，因为我真的是闲来无事大家不回我，我真的还蛮无聊的，好不好？ 真的。 那哎，是不是讲到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没有协调出来我要做文你要做图啊。 啊，有啊，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硬要讲的话，算是这样没错啦。就是因为惠田说他太喜欢写文案了，那既然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的把我的文案也分给他写，然后我担下所有的图片制作的部分咯，勉为其难的。 这么勉为其难是不是？好，那我们下一周的文案就你写咯。好了，我们来听歌，就这样吧，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咯。 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城里，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出存爱 AM 729欢乐到永久，属于你属于我，是新广播电台。 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心情停看听， 欢迎大家来到心情停看听。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又是我很喜欢的一本小说啦。 是的，又看了几次？ 没有啊，这个因为比较新，所以其实没看那么多次，大概十几次而已吧。啊，还好啦。 大家从他看小说的次数就可以知道这个小说或者是电影的发出的年份，因为 对 Cindy 同学呢是越来越忙的状况，所以他看东西的次数会越来越少。是的。 可是因为虽然说这本书我看的次数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是真的是第一次看我就深深着迷，因为它是一本可以让人觉得疗愈心灵的小说。我觉得因为它的这个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 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啦。 对，因为它其实著作还蛮多的哦，它有很多的书，然后都有翻译成翻译成中文，然后就是台湾的朋友应该都很常有看到，然后他的书也很常都在那些畅销榜上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应该大家也很多都有读过他的书，只是不一定跟我读过的一样啦。 嗯哼， 对，这本解忧杂货店呢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长篇，他算是悬疑小说哦，是由2012年的时候由角川书店发行，后来分别有从日本和中国有翻拍成电影，日本版的电影是在2017年的9月上映，中国版的则是在2017年的12月。然后我自己看过的电影呢，我是看了日本版的，然后中国版的我还没有看。对，然后小说部分的话我自己是看过很多次，因为我真的是蛮喜欢他的故事内容的。 因为我自己接触这一部小说我是看电影啦。 嗯， 对，我是看。 哦，所以你没有看过小说是吗？ 没有，我是看陆版翻拍的电影。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是我自己也还蛮喜欢的，应该是说里面的 casting 就是角色是我喜欢的演员演的，所以我自己就会， 哦，原来， 对，你知道那个加分项上面就会不小心多加个几分之 类的。啊，有，这个我了解。 对对对， 这个我了解。 嗯， 解忧杂货店呢，它是我觉得它的，你如果看过它的小说的内容的话，你会觉得它的文字可以疗愈你的心灵，然后而且它情节环环相扣，然后你看完就会觉得说，哇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你就会整个人陷入他的故事的回圈里面，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虽然他是分成好几个小故事，但是你到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它是一起的， 你会发现你其实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 是， 然后他真的是一个，他对我而言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可以算是疗愈我的心灵的一本小说，他是真正的拯救了我。 拯救了你？ 对，我觉得如果要当然你可以不要把它想的这么的夸张，但是它对我而言我觉得算是还蛮有意义的，所以想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就是分享了以后也可以自己去看看小说或者是电影的内容，也许你也会跟我一样从中得到很多的救赎哦。 就是不管是日版也好陆版也好，就是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来看，因为其实像他刚刚讲的他得到的是疗愈嘛，我从电影里面其实也获得不少，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寄信跟收信的过程很让我感动，是因为就像我们说书人在做的事情。 对， 我们就是希望要让大家写信，我们想要扮演那个让大家抒发的管道，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们今天改名好了，我们叫解忧电台怎么样？ 这个可能要经过老师的批准，你知道吗？ 哎呦，解忧电台好像也不错啊，听起来不赖吧？ 但我还是喜欢 Listen To 啦。 我也喜欢 Listen To 哈。 好了，我们马上赶快进入到故事的介绍吧。 我们故事描述到，它有一个地方啊，可以解决人们所有的烦恼。它是一间伫立在安静街道边的杂货店。一间杂货店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应该会有可能有去那边买过糖果饼干， 是 买过饮料，或者是爸爸妈妈叫你去买个酱油之类的。 杂货店应该是所有小朋友最爱的地方啊， 真的 童年趣事，你知道，就是看到那些糖果罐啊、饼干罐， 看一排在那边，好开心哦， 眼睛就会你知道冒星星。 然后小时候去台南，就是我因为我爸的老家在台南，然后我们回台南的时候，我叔叔姑姑啊，他们都会带我到家附近的杂货店去，然后那时候都会妈妈十块，然后我就跑去买巧克力。 我自己是很爱买冰淇淋 啊，是冰淇淋， 我很爱买冰淇淋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冰淇淋，那时候我卖冰淇淋吗？ 应该是说马来西亚那边的杂货店会卖冰淇淋， 真的哦。 但是因为那种就是冰棒类，然后冰淇淋类。可是其实我真正在杂货店买冰淇淋，算是我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了。我在六岁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冰淇淋我们是会有推车在卖的。 爸布， 对，就是有类似爸布，然后就是会有叔叔在那边喊说：“那个买冰淇淋喽！”然后我们就全部就是拎着钱，然后跑出来，然后就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样。 我以前都是买那个足球巧克力，应该有吃过吧？你有看过吗？足球巧克力，马来西亚没有， 我的印象中没有，或者是可能是名称不一样啦。 嗯，它其实也没有名字耶，因为它就是一颗球，然后外面包着巧克力，外面包着足球形状的纸。 因为我自己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因为我很不爱吃甜食。 哈，真假的？ 所以我可能不认识是正常的，这不代表我没有办法概括说马来西亚没有，是因为我个人很不爱吃甜食，就是棒棒糖那些，其实都真的我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我跟你又完全相反，我是蚂蚁。好，那我们继续，就是，它是一间伫立在安静街道边的杂货店啊。它不只有贩售着糖果、饼干、五谷杂粮这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它还提供了解忧的咨询。如果你的心里充满了困惑与彷徨，都可以来信讨论心理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把信投入了，这间店铁卷门上面的投递口，隔天早上你就可以在店旁的牛奶箱得到了回信。随着信件越来越多，奇妙的事情也一件一件的发生喽。接下来故事会分成好多个时空背景，看似各自独立的故事，其实都有巧妙的连结，每一段故事都要认真听哦。 首先呢，要提到的是主角三人组啦，就是灯野、祥太还有幸平。这三个少年呢，在深夜时带着偷来的物品想要开车逃逸的时候呢，发现车子抛锚，没有办法发动了。那他们担心呢被警察抓住，所以就躲进了路边的浪吉杂货店。 浪石，看错字咯，是浪石杂货店。 那他们环顾店内呢，正想要找点物资来使用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呢有封信从铁卷门上的邮件投递口被投了进来啊。那打开信件一看呢，是一个叫做月兔的女性运动员写了的烦恼咨询信。那其实当下收到的时候其实还蛮恐怖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信从哪里来，然后就想噔就掉下来了。 而且你想，他们那个时候是小偷，他们躲到了这间屋子里面，然后有人丢了东西进来，那是不是代表说有人发现我了？ 是的。那当时呢，他们就是一头雾水哦，然后看到店里的旧杂志呢，才知道这间杂货店是因为从前的店主呢，爷爷因为回复大众的烦恼而闻名。那发现这封信呢，敦也则认为是不要理他了，但是祥太和信平呢，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决定写下回信。在与月兔小姐的书信来往之下呢，他们真的打开了月兔的心结。 好，以上是第一段故事，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第二段。克朗的梦想呢，是成为一名歌手。某一次，他受邀到孤儿院玩光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哦，大家要记得。他受邀到孤儿院玩光源做圣诞表演，孩子们如痴如醉地听着他的表演，只有一个女孩小琴理都不理他。在表演的最后，克朗演奏了一首他独创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只有曲调，没有歌词，可是这首歌却突然提起了小琴的兴趣。他非常认真的聆听，隔天小琴竟然可以直接凭印象完整的哼出了这首曲子，让克朗非常的惊讶，并且上前去鼓励他。和小琴聊过了以后，克朗想起了往事，8年前他因为想要专心做音乐而辍学，然而却一路不顺利。家里的余店也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继承，而他又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挣扎的克朗，向浪石杂货店投下了咨询信。 但是他在牛奶箱中得到的回复语句相当的无理，完全不像是他从前认识的浪矢先生。对于回复，他完全的不服气，因此再投下一封信，并且对着投信口吹奏自己创作的乐曲。而下一次他所得到的回复，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段故事咯。那浪矢贵之这个名字呢，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没错，他就是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啦。那他在闯了一番天地之后呢，回到老家，父亲所经营的杂货店呢，苦劝年老的父亲要将杂货店收掉，和他一起回家。但是父亲一直在店里的烦恼性解答，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贵之的要求。所以呢，在老板的身体每况愈下之下，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贵之要将杂货店收掉，和他回家颐养天年。但在这之前呢，他要求贵之答应他一个奇怪的请求。他要求贵之在33年以后要将浪矢杂货店呢仅限一晚的重新开张消息放给所有人知道。那贵之当时呢是非常的摸不着头绪的，不懂为什么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为了让父亲放心呢，他还是同意了。 现在大家听完到这边的故事啊，一定也觉得好像前言不对后语，你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呢？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第四段故事。当知道父母准备要跑路而决定自己独自逃走的和久浩介，长大了以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酒店里和老板娘原口惠梨子聊天的时候，听着披头四的音乐，浩介想起少年时的自己，原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父亲事业上的失败，准备连夜逃走。他写信到浪矢杂货店询问，得到回信说未来的自己会过着幸福的日子。但是一开始跟着父母逃亡的他，临阵脱逃，最后在丸光园长大。原本想要提笔告诉浪矢老人自己的心酸，却从惠梨子那里得知，父母发现他逃走了以后，双双自杀，只为了给他一个新的人生。自责的浩介最后决定写出一封自己很幸福的信。 那这边呢是另外一封信哦。年轻的女孩晴美呢，她想要赚大钱来报答恩人，考虑呢要当酒家小姐，所以她写信寻求意见。自己的母亲呢就是酒家小姐，被母亲的同居人所虐待，最后进了王光元的敦也呢极力的反对他。三个人告诉晴美去学习股票及房产投资，并叮咛他在90年后收手。成功的晴美呢想要回馈社会，左手买下了自己儿时待过的王光元，误认晴美为投资商人的三人呢决定窃入晴美的家，阴错阳差的进了穿越时空的杂货店。最后呢，三人思考了当晚的经历，也决定要向警方自首。 大家有发现吗？就是其实这几段故事它是有时空的交错的，就是其实敦也他们所在的是33年以后的杂货店，然后刚刚说的第三段故事浪矢爷爷那边那个是33年前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浪矢爷爷会跟他的儿子贵志说要在33年以后，然后放出那一段重新开张的消息呢？就是为了要让这些曾经咨询过烦恼的人，然后可以来这边回信。 是， 然后而且我还记得啊，就是在故事里面有一段故事，有一段 情节 插曲吗？然后就是因为刚开始在敦也他们回到了，就是敦也他们到了杂货店这边的时候，然后他们刚开始还完全不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哪里，然后为什么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 之类的， 对，他们完全不知道。然后啊，他们因为看到了第一封信掉下来的时候，他们很害怕， 是 他们以为说是警察发现他们 了，或者是什么灵异状况之类的。 对，然后因为他们在非常担心的情况下，然后他们就从那个投信口，就是从墙上的投信口丢了一张白纸进去， 是。 然后，可是当他们再出到外面的时候，发现那张白纸不见了。 是的。 那你们知道这张白纸跑到哪里去了吗？ 就跑到了33年前。 对，他们跑到了33年前，而33年前的浪矢爷爷，然后他们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张空白的信件， 是。 然后他不理解。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最后还是提笔写下了一封回信，而这封回信我认为就是最后拯救了敦野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伏笔啦，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虽然说大家现在听我们这样的讲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混乱，那就是推荐大家之后可以自己去看看小说的内容，然后看完小说的内容以后再回来听我们的这段广播 分享， 然后大家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讲的故事内容到底是什么咯。 那有些人的习惯是他们习惯先看小说再看电影，那也当然可以欢迎大家看完小说之后再去找电影来看。那有些人的习惯呢则是我要先看电影再看小说，那当然也是可以的。那在大家完成这样的清单之后呢，不管是多久以后都非常欢迎大家来粉专跟我们做回馈的。 对， 我相信 Cindy 会非常非常愿意回复关于解忧这部故事的任何问题 跟分享。我可以好好跟你们聊，对，因为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真的我自己也真的看了很多遍。 那这边呢还要再呼吁一下，就是不管你想要回馈的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小说都好，都可以就是直接传讯息到粉专，我们都会看到之后都会很快的回复你。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要来播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他是大家还记得第二段故事克郎的故事吗？就是他到丸光园做圣诞表演的时候，然后小琴非常认真听的那一首他独创的歌曲，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那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简单爆雷一下好了啦。可以爆雷吗？ 可以啊，可以啊， 这都播这么久了应该没关系吧。就是 之后大家想打就打他的， 哎，不行这样。 好啦， 就是因为丸光园在故事的后面会失火，然后因为小琴住在丸光园里面嘛，然后他也就是陷入了火灾，然后最后克郎拯救了他的性命，然后他拯救了小琴的性命以后，自己却是葬身火海。 是的， 对，就是这段真的还蛮沉重的。然后小琴也知道，就是克郎成为了他的救命恩人，然后他就把自己记下来的那一首曲调，最后写成了歌，而小琴自己也成为了知名的歌手。那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呢，就是克郎写的《Reborn》。 我们来听歌吧，感受一下两位主角当时的心情。Thank you. 私たちはみんなどこから来たのだろう命の船に乗りどこへと行くのだろうあなたから私へと私は誰かへと思いをつなぐために悲しまないでうなだれないで振り向かないで怖がらないでとどまらないで諦めないで生きて私を待っている魂は決して滅びることはないいつかまたきっとまた巡り会う時まで少しだけ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Morning， 说书人，欢迎回到 Morning 说书人。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是 Reborn， 那也是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曲之一了。 没错，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是 Cindy 清点的故事。 哦，对，是那是我某一天找到的啦。 它是跟同性结婚相关的，也是大家最近刚刚过去啦一个很还蛮大的议题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故事喽。那我们接下来故事的开场呢，就交给这位清点她的美丽女人喽。 哎呀，好，这篇故事啊，是我在《天下》杂志里面看到的。然后，它是一个，它其实算是一篇报道，是由记者曾千乙所做的报道。然后这一篇的标题呢，叫做《女儿闯梦那一天，我帮她打好领带》。我风尘仆仆的赶去，一脚踏进了拥挤的饭店化妆间。只见高挑帅气的 Jennison 穿着西服，在清一色粉嫩礼服的伴娘裙中指挥若定。整场婚礼最让我震撼的不是男女性别角色的颠覆，而是主婚人有勇气做这样的事情。记者曾千乙如是写下，他眼里这场多么平凡又多么不凡的婚礼。同性婚姻激起的是对立和辩论，存在于世代与世代、相同信仰与不同信仰之间，这些对立也曾经剧烈地撕裂彼此。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庭，作为一个父母，你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深刻的疼爱，来为你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儿办一场婚礼呢？ 这篇报道的缘起呢，是出自一个记者的好奇。2017年5月24日，同婚事先案通过之后呢，台湾同志婚姻即将合法化，引起了各界的热议。亲子天下摄影主编曾千乙呢，在事先案通过不久呢，就听到有一场台湾女同志 Jennison 将与美籍伴侣 Anastasia 婚礼呢，将要在台中举行。 在这场婚礼上呢，曾千乙被邀请坐上了主桌，她也是一位母亲。这场婚礼感动她的是主持人的勇气与爱。以下呢是曾千乙的报道。我对坐在 Jennison 身旁的主婚人之一 J 妈道贺，她是传统的客家妇女，那一边让新娘秘书帮她梳妆，一边忍不住的念叨：哎，有邻居说我们很新潮啊，是这样吗？她以后的人生是她自己要过啊，又不是我要帮她过，如果当做多一个小女儿我是可以接受啦。化妆间已经拥挤到没有她的容身之处，我转身出门，马上在墙角认出了 Jennison 的爸爸。那毕竟这样的婚礼呢，几乎长辈是不会参加的，所以让我感到很讶异。古时已尽，追爸低头整理领带，我想要上前打招呼。 Jennison 冷不防地从化妆间大步地走向父亲，并对着他抬起头。此时啊，我恍然大悟，这个领带不是 J 爸为自己打的，是他替女儿打的。 瞥见了我吃惊的神情， Jennison 苦笑着解释：我不会弄领带啦，这感觉超怪的，女儿结婚竟然是爸爸帮忙打领带，好尴尬。只见 J 爸细心的先将领带绑成一个大圈，再套进女儿的脖子。 Jennison 一边用手微调衬衫的领子，一边冲到宴会厅的大落地窗前让媒体拍照。由于同志婚姻话题正夯，吸引了几位中外记者造访。我问 Jennison， 竟然和 Anastasia 已经在美国公证过了，为什么一定要回台湾办婚礼呢？他说：我从小就向往着有自己的婚礼，不是因为视线会接受采访，是因为想要让同志婚姻普及化，这对同志是一个奢侈。随着音乐声的响起，宾客逐步往户外花园移动。J 爸和 J 妈听从着饭店服务员的指示就定位，烈焰高照。 J 爸微皱着眉头， Jennison 仍然紧张地猛瞧领带。在司仪的热情呼喊之下，一家子人逐渐进场。所有程序一如平常的异性恋婚姻，只不过这回的新郎是女生。新人交换完戒指， Jennison 给 Anastasia 一个深长的拥抱，仿佛在告诉着伴侣：我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幸福。 或许呢是 J 爸表现出来的从容啊使我太震撼，那天回台北的高铁上，我脑中呢仍然不断重复播放着他帮女儿打领带的画面。之后我分别约了他们父女深谈， J 爸告诉我那天心情还是蛮复杂的，免不了担心别人的看法，或是会想到他们以后生小孩的问题。 J 爸中年从军中退伍转战金融业，还和 J 妈在社区自营杂货铺。 Jennison 小学呢就懂得市场切葱赚外快，那后来赴澳洲打工游学，还洗过猪的尸体。采访过程中呢， J 爸不止一次提到很佩服女儿的勇敢，她很孝顺，都没有跟我们要过一毛钱，一个人带着两个大包包，扛了一部脚踏车，就这样去了澳洲。 看 Jennison 从小到大的打扮风格都很像男生， J 爸就有猜到说女儿可能是一个同志。相较于 J 妈总是焦虑地问她：你怎么都不穿裙子啊，有没有跟男生一起出去走走？基于做一个父亲的腼腆，她只能委婉地说：哎，你长得也不丑，为什么老是把头发剪那么短啊？这样子你去女厕不会吓到别人吗？从澳洲回台以后， Jennison 决定跨出最艰难的一步，那就是跟他的父母出柜。趁着 J 妈在看电视的时候，他鼓起勇气走到妈妈身边，说了二十几遍的：哎妈，你知道吗？说了二十几遍以后呢，他才终于说出：其实我喜欢女生。回想当时的情境， Jennison 说很意外的， J 妈看着他笑笑的说：我知道啊。却也不死心的问：你要不要再尝试一下跟男生在一起呢？坚持做自己的 Jennison 回答得很妙：假设你喜欢爸爸二三十年了， 现在要你去喜欢隔壁李太太，你可以吗？ 那女儿呢，是爸爸的前世情人，这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嘛。身为同志的父母呢，最艰难的课题其实莫过于来自亲友的探寻。太太比较担心亲戚的看法，那我安慰她，只要女儿幸福就好，我们不可能跟她一辈子的。 Jeba 说的坦然，眼神却停留在与女儿小时候的合照。 Jeba 搂着骨架略微瘦小只有7岁的 Jonathan， 一头短发呢，怎么看啊都像个小男孩。身为人母，我完全理解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牵挂是和我们心跳呼吸共存的丝线。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雀跃的拉线，它翩然起舞，和我们一起享受那共振的激荡。孩子大了，他想挣脱，我们却收不了线，只能拉得好轻，怕被他发现，还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得在备受煎熬的时候呢，转身拭泪，再微笑地对着孩子说，我很好，没事的，你怎么不飞呢？外头天气正好呢。相较于其他的同志， Jonathan 深知自己是幸福的。很多同志心中呢，最主要的遗憾是爸妈。在爸妈走的那一刻呢，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志。我问 J 爸那天帮女儿打上领带的心情，看她头发一梳上去，打扮完全是男生，真的有要结婚的感觉。 这场平凡又特别的婚礼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和新人是在那一天才认识的。喜宴的时候我却坐在主桌，因为主桌突然空出两个位子。 Jonathan 说直到前一天彩排的时候，我才发现主桌的人不够，爸妈不让我找亲戚，太太又是美国人，怎么可能突然生出坐主桌的宾客啊。 J 爸忍不住反驳，我们会挣扎，因为自己也没看过这种婚礼，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虽然当天我觉得很冒昧，J 爸却不断地说服我，要我把主桌坐满。 Jonathan 不改俏皮的本性，他说爸爸应该是怕浪费吧。 J 爸却非常急着否认，哪有啊，主桌一定要坐满才是吉祥如意的征兆，心心念念都是为了爱女，谁说女儿不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呢？ 故事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一样照惯例，在讲完故事之后，我们会做一个回馈。那也要在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天下杂志曾千怡写的报道，那我们就是转述。 这一篇故事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是完全的被它的标题给吸引到。它的标题写说，女儿娶抱的那一天，我帮她打好了领带。这个我是谁呢？我被这句话吸引了以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发现了一对非常勇敢的父母，然后还有一对非常勇敢的新人。因为其实，虽然说现在同性婚姻的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在台湾已经通过了，但是我相信就是还是有一些长辈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事情还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是， 然后我自己也问过我爸妈，就是如果我问他们，如果我是同志的话，你们要怎么办？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哦，那就是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是啦。对，就是虽然说我知道他们最后还是会尊重我的决定，但我相信他们只是因为说他们舍不得我，舍不得我伤害，对，舍不得我受伤害，然后想要保护我，他们是基于这样子的心态才会说那没关系，你就算是我们也还是爱你。但是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心里可能或多或少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不乐意吧。 那其实这一篇故事给我的情绪其实有两层。我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也刚刚视线，就是刚刚就是大家可以结婚的那时候，那一天我其实第一个反应是我立刻马上我打开 LINE， 我就拨通了一通电话，我打给了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你可以结婚了，我求你现在原地结婚，我真的是我真是 现在 帮他感动。因为他在跟我讲，他就是他是男生，然后他喜欢的是男生，他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第一口气叹的是，那你怎么时候要跟爸爸妈妈讲？对，所以当我 知道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他有办法跟他的伴侣可能某种程度上得到认证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我就是真的是不夸张，我当下就在公车上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开始哭。对，然后第二层情绪是我刚刚在念这篇故事嘛，我想到的是我爸。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爸在送我上飞机的那一秒，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我爸哭。 哦， 对，我爸从来是那种不太哭，然后有亲人怎么了他也不太会掉眼泪的人。 嗯，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我爸在送我上飞机的时候红了眼眶。 嗯， 我那时候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我爸对我这个女儿是有多么的深爱。 嗯， 然后我也觉得说我好像以前都没有察觉到这件事，然后我也没有认真的跟爸爸说过我很爱他，然后我也知道他很爱我。 嗯， 那回应刚刚Cindy在提的，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同志，我爸可能跟你的爸的反应应该也是会一样，他会尊重我。嗯，但是可能也是因为会担心会不会受伤害或什么的。 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同志，他们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是会可能会不太敢跟身边的人说。 嗯， 或者是会不太敢跟自己的家人讲。 对， 然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啦，这在他们的幸福当中我相信可能会是一种遗憾。然后如果说要遇到像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这样子一对开明的父母， 嗯， 我相信可能也是可遇不可求。那我们，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就是所有的同志朋友，在最后他们都能够就是好好的告诉身边的朋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不能说的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幸福的权利，不论你爱的是谁。 但我想要说的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决定要跟你的家人朋友说，因为我身边都是马来西亚人，那马来西亚环境其实真的不相对于没有台湾那么开放。 嗯， 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有没有决定要跟身边家人去讲这件事都好，你幸福最重要。 真的，自己幸福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是希望每一对同志朋友都能够得到自己的幸福。 我们讲到这边就来放一首歌吧。 这首歌呢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 嗯， 这首歌的内容是在叙述女同志的故事。 嗯，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Yeah. 从缺憾到圆满不一样，也一样。你快乐会悲伤，各有各理想，是各有各的幻想，身不相伤，爱这种信仰，谁说了算？ 流星 啊，在哪里啊？ 在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里，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你对广播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将带你体验。 赶快许愿， 要永远收听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哦。 今天的节目即将要到了尾声，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心情温度计时聊了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心情， 是， 然后在心情停看听时解说了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最后的 Morning 说书人中，我们提到了天下杂志曾千乙记者的女儿草木，我为她系上了领带，这个关于同性婚姻的故事。 那在这边呢，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开始在做收场了嘛， 对， 一样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呢，我们会挑一个当周单字，大家要留意粉专一起跟我们学拼音还有注音哦。 没错，然后啊，今天在节目的尾声中呢，我想要提一件事情，就是想必大家最近一定都有看到很多有关于送中条例的事情吧， 是 就是在香港那边，送中条例这件事情呢比较关乎于政治， 是，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不会过多的去琢磨它，但是就是我还是希望说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安，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次的事件，不管最后事情的走向发生成什么样子，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关注 NBA 的人， 是，他真的很爱，你知道他连就是笔电的桌面都是球星，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关注 NBA 的人，然后如果有最近有在看总冠军赛的朋友一定就会知道说勇士队的 Kevin Durant， 然后他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就是确定了就是他这次所受到的伤是阿基里斯腱的完全断裂，阿基里斯腱断裂啊，这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几乎是运动员的绝症， 是，就是可能就是再也没办法上场了， 就算说是上场了以后呢他可能身手也会大不如前，然后这对于一个勇士迷或者是对于不管是对谁来说，这相信都是一个蛮难以接受的事情，然后他最近刚开完了刀，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他可以一切没事，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就是呼应其实刚刚上一个单元我们讲的，不管最后发展或者是决定是怎么样的，都希望大家要幸福快乐平安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没了健康其实就真的是什么都没了， 真的，所以就是 pray for HK pray for KD， 就是这、就是一个作为主持人然后我自己的心情，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心情啦，其实但是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然后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们来放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I pray for you， 林俊杰的 I pray for you， 听到就是演唱者就应该知道是部分私心了啦，我就不解释了，我们下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AM729早上7点 Listen to 再见咯，拜拜。 bye bye